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声音在耳边，世界。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FM Lifestyle listeners, Happy Chinese New Year, Happy Holiday. We are so proud to welcome you to our special Chinese New Year edition. We selected some of our favorite shows to share with you during the holiday week. So enjoy the show and enjoy the holiday. J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主持人 Chloe。美国最大的有机食品超市 Whole Foods Market 联合美国餐饮协会公布了2018年最受期待的食品趋势，其中可食用花卉将成为新宠，那些色彩缤纷的花将让我们在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味蕾上萦绕的一丝清甜。 Tamakado 花厨，一个以花为主题的餐厅，早在2015年的6月就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店，很快宾客盈门，现在第二家店刚刚开张，第三家店也蓄势待发。大众点评、 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对于 Tamakado 花厨有数万条网友点评以及数万张网友发图。泰国两位公主巴莫雅雅和巴莫优雅，新加坡著名歌手陈洁仪，文莱著名演员吴尊，中国著名歌手李健都曾经到店就餐并留下祝福。那么花与厨的结合为何如此备受青睐？今天北京外语广播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和 Tamakado 花厨的老板娘 Karen 去赴一场花的约会。 走进花厨呢，有一种生机盎然的感觉，就是色彩非常的缤纷。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花房， 对， 然后有很多的鲜切花，比如说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蝴蝶兰， 对， 然后白色的玫瑰， 对，然后还有银莲花， 银莲花， 然后有那个雪柳， 雪柳， 还有那个玫瑰，然后下面这些小雏菊呀，还有香水百合呀。因为我们这边的花是随着季节的颜色更换的，因为现在是冬季嘛，秋冬我们都是以橙色、红色为主，到了春天我们就会粉紫色，然后白绿色，会根据季度来换一下这个陈列。然后这边都是我们 苔藓，还有一个苔藓植物展 示。苔藓里边是我们的那个设计师做的一些饰品。 嗯哼， 然后它这个饰品呢，就是在这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就是我自己也带了一个，这是花椒。 花椒 的设计，对对对，因为它是这设计师是把食物设计了这个饰品里边，其实它也算是一种厨的表现嘛，一种跨界。 好，那我们从门口到右边来看，这边 慢慢走进来就感觉，哎，走进来是一个小景观，进去也是一个小景观。你看这边就是有点丛林热带的感觉，然后在每一棵树上我会挂一个牌子，会告诉客人这是什么树，然后 波斯枣， 对对对对对，有些是南方的，有些是北方的。 嗯，用苔藓还有很多大型的绿植造了一个景。 对对对，然后这些就是我们会专门有一些自动灌溉的系统，还有喷雾加湿器，为了维护这些绿植的这个鲜活度。但是北方真的太干燥了，已经死过一批了，然后我们又换，就是对我们员工的这个维护要求非常高。 嗯，所以他们也得具备一点园丁的知识。 有有有，就是包括整个空间的湿度啊、温度啊，我们都专门调的，让它就是对植物更好一些。然后这一棵榕树是从海南运过来的，八个男人才扛上来。 Tamakado 花厨店里种植有木瓜树、榕树、牛油果树、七里香、鸭掌木、海棠以及各种蕨类植物。每天早上，店员们都会忙着维护绿植，给鲜切花剪根换水。Karen 说，每个月单鲜花陈列和绿植维护的费用就达到了上万元。午后三点，植物的光影投射在白色轻纱的窗帘和几里粗糙的灰墙上，人们轻声细语，轻颦浅笑，在轻柔的音乐声中享受着悠闲的下午茶时光。他们面前的餐桌上或摆着鲜花点缀的蛋糕，或杯中花瓣舒展的绚丽鸡尾酒。看来在 Tamakado 花厨，花不仅点缀环境，也是食物中的主角。 然后这是咱们家卖的比较好的，是叫蓝蝴蝶，这款很美，它是会变色的。蓝蝴蝶是泰国的一款叫蝶豆花的花的别名，它是蓝色的，它这个花泡到水里变成蓝色的了，因为它里边有释放一种叫花青素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遇到柠檬，遇到这个苏打就会变色，会变成紫色，就特别漂亮。而且它整个变色过程是纯天然的，不是添加什么化学的东西。 嗯， 对。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酸甜口味，就很解腻，就有一些吃一些肉类的东西的时候，喝一杯这个就会感觉特别的舒心。这个就是我们根据秋冬的主题做的一款暖手茶，然后这就是那个牡丹花还有桂花。 嗯， 对，就牡丹花下面我们加的是那个蔓越莓和一些水果，还有其实牡丹花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然后但是呢加了一些洛神花，洛神花是那种酸甜的口味，那它有一些粉粉的颜色，然后下面我们加了一些蔓越莓和一些水果，所以整个它的口味也是比较酸甜比较清爽的。然后这一款是桂花，桂花我们就是用传统的奶茶的做法，然后在上面打了一些奶泡，加了一些桂花的这个东西在里边。对，这两款都很受欢迎，就是秋冬的时候。 Whole Foods Market 在其发布的2018年食品趋势中提到，知名美食家和大厨用鲜花做食材已有数年，但迄今才迎来全盛期。无论是在菜品中加入整朵鲜花或花瓣，还是在饮料和零食中加入植物香精，都能带来微妙的甜味和清新的芳香。在 Tamakado 花厨，玫瑰、牡丹、樱花、桂花、桃花、薰衣草、三色堇等众多食用花都被广泛的使用。为了保证食材是绿色有机和健康安全的， Karen 说， Tamakado 花厨认真的遴选供应商，做到观赏花和食用花采用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进货渠道。 就是像三色堇啊，还有旱金莲啊什么，还有琉璃举啊，就这种就有专门的种植食用花的供货商的，它是在大棚里种植，然后每一盒都是用那个保鲜膜再加那个饭盒。 但这个需要有什么证书吗？ 它是哪些能食用的？ 因为它是它供货商是有资质的，需要提供资质的，包括什么农药啊这些检测啊都是得有的。因为你要在花市，在我们购买鲜花的这种地方买的花，这种可能有农药啊什么，或者是它本身就不可以吃的。因为首先这花是分有毒和没毒，在没毒的情况下，你还得保证它没有农药啊，没有污染。 因为他刚才一讲的花引领这个食物，今年 是要有选择性的， 对，所以对于可食花肯定就会成为大家关注的。 因为当时我还专门请教了很多就是做食用花的老师，用的这个食用花就是我都会查很多资料，它的花期啊，它的功效是什么呀，它怎么做呀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花好看我就放到这。丁香、海棠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安寿菊、紫罗兰、薰衣草、玉兰，所以就是也会讲一些吃食用花的一些注意事项。 我看您写的是确认可食用，无毒、 对对对， 无染、无农药，而且建议在专门的食用花渠道购买。 因为我们的食用花全是在专门的渠道购买，你不能在鲜花批发市场买，那个是不可以的。你看像不可以吃的花里边，比如说什么一品红啊、马蹄莲呀、绣球啊，还有这个郁金香啊、虞美人啊，这些都是有毒有危害的。但是我觉得就像您说的，何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安全和卫生是餐厅最重要的。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我最大的范围内能保证的这个前提。 Tamakado 花厨的菜单经过四次升级，现在除了甜品和饮品，共保留下来60多款菜品，融合了中餐、法餐、东南亚菜等世界各地的菜系，自成一派。 而且从创立之初开始，他们就用牛油果和番茄塑造了 Tomacado 花厨自己的基因。 花厨的名字呢叫 Tomacado， 其实 Tomacado 就是 Tomato 加 Avocado。 哦， 对，它是牛油果和番茄的一个这个组合。之前就是我也喜欢自己做菜呀、啊、什么的，我很喜欢这两种食材，因为很健康嘛。后来呢，我就看到一个英国的一个营养学刊物，它里边就写了一个说，当他们两个一起食用的时候，它牛油果中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刺激茄红素放大四倍的功效。就是说茄红素大家都知道是抗癌抗氧化特别好的一种物质，所以呢他们两个在一起其实就是有一种一加一大于二，就是互相成就完美搭档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好，所以当时我取名字的时候我就一样拆了一半就叫了这个 Tomacado。 对，然后包括花和厨，因为花和厨就看起来很直观嘛，就是有鲜花然后也有美食，所以这整个名字最后我取下来就是叫 Tomacado 花厨。他们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之外呢，我觉得其实更想表达的是一种自然清新精致健康的一种这种理念。对，就是因为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们整个不管是从菜的设计到花的设计还有整个餐厅运营中，其实都就一直在找这种完美搭档。 最开始有可以借鉴的吗？ 借鉴啊，其实没有，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有看到餐厅做过这样的菜，但是呢 今年才开始流行的。你讲一两款菜吧，就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是那个三黄鸡，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西式的做法。当时我们做的时候吧，就觉得那个当时用了春鸡柴鸡，反正不是觉得肉比较柴，就是个头太大了。然后最后我们找到的是广东的这一款清远的三黄鸡，就个头也比较好，肉质也比较嫩。就是为了平衡它的这个味道，我们就是加了一点这个蜂蜜烤的南瓜，就是它的口感比较软糯，就是口感上面搭配的会感觉有一些层次感吧。 嗯， 然后呢在我开业的头一天，然后我就邀请我父母过来试餐，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爸爸呢就带了一袋辣椒面，就是随身一个贵州面。哎呀，你知道吗？当时他就自己带了一下，就惊艳了。我说哇塞，我说这个已经完全就是完胜了本来这个西式配方里的这个 调料。 对，然后呢，我说那就第二天开业的时候，我说那就放一点辣椒面在旁边吧。后来自从放了以后呢，客人都不蘸这个，就基本没动，你知道吗？大家都吃辣椒面，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西式的配方烤法，里边加了很多香料啊什么的。然后我们都是提前了，12个小时。腌制完，然后风干了12个小时以后，然后每一只鸡都是现烤，进入烤箱烤的，就能确保它的这个皮是比较酥脆的，里边又是很多汁的这种感觉，然后再配上这款辣椒面，就是堪称完美。 原来美食是这么研发出来的， 然后后来又研发出这个来， 对， 辣椒面， 对，这真是一系列的。 对，然后呢， 包装非常漂亮的辣椒面， 然后 大家点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还有这一款这个。哎，这款也很有意思，这个是鹅肝，就是鹅肝酱，就传统的鹅肝酱，我们之前有一个鹅肝双吃，是这样子的，就是很传统的一道法式的菜。那后来呢，我们就研究了一套，就说把它做的有趣味性一点。后来呢，我们就说 做成跟小 冰棍一样，就是一口一个，很可爱。然后这个我们这个鹅肝还专门冻了一下，就真的有冰棍的那种凉凉的感觉。然后外面我们裹了一层那个坚果碎碎，然后口感吃起来真的很好吃，也很有趣。然后后来当时我给我们厨师长说，我说你去看看有没有这个花的模具。我说我们就是那面包，我们就做成花朵的形状嘛，和我们主题也比较搭。后来他就没有找到这款花，后来找到一个桃心。哎，我说桃心，我说那就叫心肝宝贝吧，也挺好。 后来取这个名字， 对对对，后来情人节就成了情人节的一款表白的菜了。就是，所以我说我们的研发其实都是属于很有趣味性，就是碰撞出来的。 没准儿什么时候谁的一个灵感 就 加进去了。 对对对，看这个还有，因为我们是牛油果主题嘛，然后我们做了一款牛油果汉堡。就是把 牛油果汉堡， 就把牛油果做成这个汉堡的这个面包的这个，就是中间夹着， 把牛油果就是 当成这个 两半之后，把它当做面包的 汉堡 的这个面包部分，然后中间夹入其他的， 中间我们夹入的是蔬菜，还有三文鱼。 还有一些这个酱汁，这款就是对那种牛油果爱好者特别喜欢。虽然不是每个菜都有都是用番茄和牛油果做的，但是我们大部分菜品中这个番茄和牛油果就像 logo 一样会植入在很多的菜里。 开 Tamacado 花厨源于2013年 Karen 一个不期而至的念头。当时作为留学英国回来的金融精英，他在写字楼里像其他白领一样日出夜归，勤奋工作了7年。 因为那一会儿呢，就是我女儿刚2岁多，刚上幼儿园，就经常生病，然后又没有什么胃口，就给她吃药以后胃口更差。然后后来他们幼儿园有个妈妈就说，你看看用食疗的办法，就是能不能让他改善一下啊什么的。然后食疗，那就是我就觉得可能做得好看一点啊，然后又营养搭配一下会不会好一些。因为很多那种日本妈妈呀会做那种很多很 Q 的那种早餐啊什么的，当时我也是去翻一下杂志啊，找一下网络呀，就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就给我女儿做，就连着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每天都做。其实当时她的味觉我觉得还没有特别说能吃到什么味道，但是她就愿意去尝试，然后慢慢的好像真的就是有改善。可能也随着他的年纪吧，加上一下锻炼，好像真的身体比之前好很多。最初动了那个念想，我就是觉得，哎，像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这种食物，连小朋友都是那种会被你颜值所吸引啊。那作为大人女孩子啊，就都市的这种白领啊，我觉得如果在这种很繁忙的空间里面有一处地方，就是又有健康的美食，然后又有这种漂亮的陈列，我觉得反正至少作为我来说，在写字楼里工作了那么多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是特别渴望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所以我觉得就想尝试一下嘛。第一家店是开在写字楼里的，因为这第二家商场是因为它也是在写字楼周边，但是我们第三家国贸还是回在写字楼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作为从家到就是上班的地方的一个中转站，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这种存在。我觉得 以零经验小白身份进入餐饮业的 Karen 开始了大量而深入的学习，他到处向人请教，激励团队成员们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业中。他说，或许正是因为局外人的身份，一开始他的关注点就不在成本控制和盈利上，而是从顾客的角度琢磨他们想要什么，同时团队中的所有人也都能够不设限的自由发挥创造力。Karen 笑称，每开一家店自己就掉10斤肉。现在 Tamacado 花厨团队已经有90人，开新店的速度要慢下来，心要沉下来。 就是你担不担心今年鲜花然后进入食材又有颜值又有味道，它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之后，很多人会复制你的商业模式？ 其实我觉得应该现在蛮多这种花艺主题餐厅了，其实挺多的。就是还有最夸张的是来我店里拿着尺子量你的桌子，你的我们的菜单就被偷了很多，而且连监控都能看到，你知道吗？就偷菜单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你知道吗？也有人说啊，花厨可能是个网红店啊什么的，什么的是过来拍拍照啊，就是秀一下啊什么的。其实之前我是挺介意这种， 你挺介意网红店这个， 但是现在有点麻木了，你知道吗？我就给我们员工，因为我自己 网红店不是一个不好的叫法， 并不是。但是很多人他会写评论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就是一家网红店，就感觉就是这就是一家网红店， 就是 ins 风的那种，是吧？就拍一些照。 所以我之前我做了一个我们企业文化的培训嘛，当时我跟我们员工说的第一页就是，我就把这三个字写得特别清楚， 网红店，约会圣地， 对，我就跟我们员工说， 最美餐厅， 对，我说这些都是外界给我们的标签，可能最出名的这三个字，因为每天我们都会看大众点评嘛，各种各样的点评都有，对，后来我就给他们解开，我说就是撕掉这些所有的这些标签，就是我会给他们讲一下花厨的缘起，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的菜就是没有这些花，客人还是愿意回来吃你的饭，作为一家餐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才算是能给自己打一个合格的这个标准。 此时夕阳西下，店里穿着素色低调又不失质感的工作服的店员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举止温文尔雅的经理不时上前回应顾客的需求，淡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橙色郁金香半透明的花瓣上，营造出一种暖意的色调。 Karen 认为，正是这种温馨的气氛，使得 Tamakado 花厨渐渐地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地方。 这个就是花厨最感人的那个故事。 什么故事？ 给你看一眼。 主角是一位 对 Karen 姐 老太太， 看到外面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手牵手在花店外面转了半天，想进来又不敢进来，于是上前邀请他们进来。后来每年的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来到这里。 老头走了，60多年的夫妻能舍得吗？我老头特恋家，疼我一辈子，上哪儿我都拿手牵着他走。人都羡慕我们，就我们这邻居都说，说这两个人口真好，上哪儿都领着。有人劝我，人就是你劝得了皮儿，劝不了人。有时孩子们不在家，剩我一人，我就胡思乱想。 这真的是真实的故事，你知道吗？ 看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真的，真的，因为当时这个老奶奶，她家就住在我们店的隔壁。其实是邻居，然后他和他老爷爷从我开业刚开业的时候就过来，之前他们两个还不愿意吃，觉得是西餐。后来我说你尝一下吧，我就特别想转变他们这种观念嘛。后来他们吃的就特别好吃，还带着60多岁的女儿一起来。然后后来情人节我还邀请他们过来了。 60多岁的 女儿， 那 他 们 都80多岁，对，特别恩爱，每次来都是牵着手来的，你知道吗？后来去年520的时候，老奶奶一个人过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爷爷呢？后来他就特别难过的，他说一周前去世了，但是他觉得花厨是给他特别美好回忆的地方，就是所以他想再来一次，就和他女儿一起来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帮老爷爷送了一束花给他，当时那一天。然后就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是过了半年，就春节的时候，我和我们店长就说去看一看这个老奶奶，她人特别好，对我们也特别好，开业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嘛，也是。后来我就去他家，他竟然把我送到他那束花，就一直放在老爷爷的那个遗像旁边。这花都已经干了，你知道吗？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之后来他女儿就跟我说，她说我妈妈把她最珍贵的东西都放在这个桌子上了。所以当时你问我，我就说其实花束的故事特别多，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美好的地方。 对， 我们有30多个求婚的客人，真的。而且我们有时候就是有时间，我们会帮他拍一个小视频，就在的时候会帮他拍，还剪辑好发给他。我们还会专门给客人布置这个求婚的，就在 VIP 里面。这是老店，其实老店我觉得是很有温度的这个店。对，这是求婚的队，好多队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求婚特别容易成功哈， 100%。我开玩笑给客人说，如果你觉得你成功率不高，请不要来花厨求婚。我们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 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店里坐满了客人，店外也排起了长队。前来就餐的有闺蜜和哥们儿，也有情侣和家庭。 Decoration 其实挺漂亮的，所以就过来。 排队的人太多了。 好，以前去过他们那家店是吗？ 对，这家店好吃的，后来就过来了呗。 不是因为说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好，然后菜品颜值特别高。 我觉得挺漂亮的做的，然后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就来。 哎，你今天晚上点的这些菜里头，觉得有什么就是味道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吧，这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牛肉还不错。 牛肉的那个 炖的挺烂的。 对， 炖的挺烂的。是那是他们家那个招牌烤鸡是吗？ 对， 这个。 这个怎么样啊？ 这个还可以吧。 还可以。 就是挺花哨的。 所以男生其实就是害怕过于花哨的，但是如果食物的味道还不错的话，就对你们来说有吸引力是吗？ 对，还是得好吃， 还是得好吃哈。好嘞，谢谢你们。 此时的 Karen 也忙碌了起来，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裙，身材纤巧的她穿梭在各桌之间，热情地和顾客打招呼，或是接待前来洽谈合作的商业伙伴。Karen 说，Tamakado 花厨想用花